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13集《红色标志》上。秦冉看到了这条消息，没有继续下车，只是伸手点了点唇，眼睛微微眯起。好半晌后，他才伸手按着手机回了一句过去。怎么找到你的？马修跟长宁两个人完全属于不同势力，长宁的129总部在京城，马修有自己的情报网。按照常理来讲，马修跟长宁根本就不会有交集，他怎么会突然找到长宁呢？还扬言要找他？若真是，那直接找他本人不是更方便吗？通过长宁太曲折了。秦冉抬眸看向窗外，窗外一片大灯。长宁那边没有回答，又发了一句： 方便语音吗？ 秦冉想了想之前施立明说的话，不知道马修找长宁什么事。他一边回了个嗯字，一边从兜里掏出来耳机，塞进耳朵里。刚伸手打开车门，长宁的一个语音就弹过来了。秦冉直接按了接听。 他找你干嘛？ 外面风大，秦冉直接拉上了帽子，目光扫了扫，就看到几步远处的程木，直接走过去，声音被风吹得显得有些低。手机那边的长宁现在还是上午，他找人要了一杯咖啡，坐到了椅子上，开始浏览今年的入会人员。 他很奇怪，竟然找我们129接单。 这么一说，秦冉反应过来，他伸手把手机塞到兜里，看了周边的人一眼。施立明跟程木在不远处同邹堂主说话，其他人也各有各事，没有人注意到他这边。他直接压低声音，所以马修找的是孤狼。 当然。 那边的长宁翘着二郎腿，伸手点着鼠标。 不是孤狼还能是谁？你的身份目前就我跟何晨知道。 那就好。秦冉淡定了，他靠在身边的路灯上，语气又恢复了以往的散漫。 找我接什么单？ 长宁看着电脑上的人选，闻言笑了笑。 他找你查 Q。 Q 之前在 M 州昙花一现的黑客，令各大网警头疼不已，但却完全没辙的存在。 你说马修是不是想让你跟 Q 较量较量？ 长宁在电脑上翻到了欧阳威那一页，眯了眯眼。 你们情况差不多，也几乎都没碰过面。 孤狼这个名字在马修那儿也留过名，入侵马修那系统太多次了，所以马修找上长宁的时候，长宁才留了一个心眼。 那倒不是。 秦冉看了一眼施立明，他跟程木已经往回走了。 他就是单纯想知道 Q， 这个单子你别接，我这边还有事，就先挂了。 手机那头的长宁还想问一句，秦冉你怎么知道的？一句话还没问出来，秦冉就挂断了电话。 秦小姐，往这边走。 施立明刚跟邹堂主交接回来，确定了秦冉的住处，就带他先进去。他手上还拎着庄园那边给秦冉装的行李箱，看这休闲的装扮，倒有点像是旅游的。说是停机坪，其实占地面积不小于云城机场。这个点已经接近晚上十点，来往的人似乎比白天还要多，大多都是旅游团跟一些打扮的怪异的人。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据点。 施立明一边带着他们往里面走，一边给秦冉还有程木介绍。 是一个贸易中心，执法堂常年有两队人在这里驻扎，另外还有外贸堂的人落队在跟他们交接。 停机坪很大，虽然散落，但划分得很有规律，并不是普通机场的那么正规，直升机、私人飞机、商机都有，一眼看不到边。施立明带秦冉他们走了一条路，直接通往一个大楼。大楼的门也是黑色炼钢的， 程木看到大门的时候，一眼就想起了顾西池家那个瞳孔验证的高科技大门。他还没有想完，就看到大门亮了一下，施立明直接拿出一张卡，古朴的机器音传来， 验证成功。 大门打开，施立明转头想要跟两人解释一下这门的来历，一偏头发现秦冉正漫不经心地划拉着手机，似乎没有注意到异样，就连一向大惊小怪的程木也有些淡定。施立明要真的问了程木，程木一定会特别淡定地告诉他，他还见过比这高级的瞳孔验证呢。施立明摸了摸鼻子， 我们去三楼，那里是给老大留的房间，不过他没来过几次。 整栋楼里只有几个忙碌的人影，施立明带他们进了房间，外面就有人送了饭进来。秦冉在房间内转了转，然后就坐到了电脑面前。程木吃完了饭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一声，是欧阳威发来的消息，询问他跟陆兆颖要不要打游戏。程木低头回绝了，然后就转身看向施立明， 这里面有训练场吗？ 当然有。 施立明让人把碗筷收起来，又跟秦冉说了一句有事找他，就带程木出去了。 正好我也要去训练，作为老大的手下，训练不能落下。什么时候我能像程水先生那么厉害就好了。 另一边，京城，欧阳威有些烦躁地扔了手机。陆兆颖就算了，为什么程木最近也不理会他了？他看着手机，想不明白这一点。外面，管家敲门。 小姐，今天129那边要出第一轮通知了。 欧阳威暂且放下程木那边的事，他看了一眼手机，心里也打定主意，有一段时间不要再联系他们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